总的来说，今天天气晴好，春意正浓，气温回升不少，不过还是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联盟成员台天津经济广播为您制作播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津经济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 Cici。 过了立春之后，尽管北方的气温还是非常的寒冷，但是春天的脚步慢慢的近了。虽然没有南方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的景象，但天津的春天呢，也有着天津独有的颜色。春天的颜色，我们想象，首先肯定应当是绿色。位于天津西青区曹庄花卉市场内的天津热带植物观光园内，你就能够看到满眼的绿色。这里是亚洲室内建筑面积最大的热带植物观光园，拥有着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美国、马来西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国内南方各省市3000多种各式各样的热带植物。它其中的热带雨林厅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好看的，因为在热带雨林厅当中，峰峦叠嶂，云雾缭绕，银河飞泻，泉水叮咚，鸳鸯戏水，鸟语花香，就好像进入了人间的仙境。我们在这个热带雨林厅迎面就能够看到一座高10多米的假山的山峰，可以让数千里之外贵阳乾陵山的这个峰姿呢，非常近地展现在眼前。而且周边的一些摆设都是以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民居为原型建成的傣家村寨呀，另外还有玛雅的金字塔呀，等等等等。素有植物国宝之称的中华梭罗，珍稀的水松，树龄达到6000年的龙血树，以及形态各异的高大的榕树，珍贵的紫檀，还有大王椰子、海藻、紫荆、菩提、佛肚竹等等，近1000种上万株造型非常优美而且神奇的这种高大植物遍布在雨林厅当中，树影婆娑，郁郁葱葱，奇花异草交相辉映。而且其间你还能够听到仿真的亚洲象的吼叫，以及还有一些隆隆的雷声不时的传来，定时的人工降雨呢也会上空气，显得非常的湿润和清新。从竹廊的栈桥上拾级而上，各种热带的果木在密林当中星罗棋布，林地上的绿孔雀、树上的巨蟒和水潭中的鳄鱼，还有旋转的木质大水车，都能够让人充分地领略到热带的风韵和南国的情调，特别像是在北方就走进了西双版纳，所以很多天津的市民和北方的游客也会到这儿来找春天。 然后觉得挺不错的，就是以前在市面上很少见，然后觉得挺好。 过来看看，品种很丰富，也确实是很漂亮。 今年的春节过后呢，园内还栽种了很多新鲜欲滴的郁金香。热带植物观光园的相关负责人白鹏飞介绍说，这也是希望能够让游客去享受缤纷的春日和绿色氧吧之旅。如果说负离子超高的这个热带植物园是绿色的代表，那么天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就应该是蓝色的代表了。这里的场馆的外形呢，就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鲸鱼游进了海河湾，栖息在我们天津的滨海新区著名的塘沽外滩河畔，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展示世界生物品种最齐全的海洋动物的展览馆。 这里呢有白鲸、海豚、北极熊、企鹅、北极狐、北极狼、海象、海狮，有130多种大小形态各异的南北极地海洋动物，还有3万多条海洋鱼类和生物汇聚一堂。进入了海洋馆之后呢，你自然就进入到了蓝色的这种海洋当中。随着春天脚步的临近，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呢也是迎来了馆内破壳而出的第一只南极小企鹅。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罕了，因为它是华北地区啊首个自然孵化成活的阿迪力企鹅宝宝。随后呢，这个家族呢又再添新丁，第二只阿德利企鹅呢也顺利出生。目前这两只小企鹅身体状况特别的好，进食也很正常，萌萌的样子特别可爱，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呢前来看望。为了庆祝小企鹅的到来呢，馆内还特别开设了一个全新的科普课程，叫做《小企鹅成长记》，来向游客去讲述小企鹅生蛋趣事以及企鹅家族的科普知识。不过呢，因为这第二只小企鹅呀是剖腹产，所以呢企鹅爸爸和妈妈是新手的爸妈，一次性就带不过来两只鹅宝宝了。饲养员呢就把老二破壳出来，把它寄养在隔壁的养父养母家。不过老二的这个养父养母可不比亲生父母差呀，责任心没得挑，所以呢老二的身体状况呢也和老大一样棒棒的。这两只萌萌哒小企鹅呢也是成为了馆中的一大的亮点，也让我们沾足了很多这种春天的福气。海洋馆内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我们来请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营销经理刘青青给我们做介绍吧。 可能经常关注我们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的游客会知道，我们前不久啊刚刚孵化了咱们大天津第一只南极小企鹅。那最近呢它的这个不知道是兄弟姐妹哈，我们又孵出来一只。那还有值得跟大家说的就是，今年的继去年的水母馆开业之后呢，我们2018年1月1日也正式向游客推出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展区，也是我们这次场馆的第三次升级改造吧，远古海洋萌宠展区。里面有200多只动物，70个品种。那它们呢会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浣熊啊，还有松鼠猴啊、箭毒蛙等等，会在这个新春佳节陪大家一起度过，陪大家一起看我们的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以及我们大白鲸表演等等。希望我们那个春节呢能让大家在海昌海洋公园度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今年呢也正值是狗年嘛，我们的海洋动物里面有很多跟我们这个狗啊有关的，比如说海狗啊，然后还有这个狗鲨呀、狗鱼等等。 听了这么多，咱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欢迎回来。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天津春天当中的绿色和蓝色。如果您觉得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颜色比较的单调，那么在这个春天，天津欢乐谷的颜色就要用五彩缤纷来代表了。天津欢乐谷本身呢，天津欢乐谷呢在游乐主题公园当中是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这种特性的。比如说呢，它有12项在中国、亚洲乃至于世界都非常顶级的游乐体验，像首台木质过山车，像三个超大型的冬暖夏凉的室内娱乐的体验馆，而且呢它有目前全国最大的超过了10万平方米的室内场馆组合，以及国内首个达到3万平米的可开合式的水主题场馆海洋之心，这样就可以克服了北方冬寒夏闷的这样一个气候的限制。那么在这个春天呢，天津欢乐谷特别是邀请到了国际巨星史努比策划打造以闻名中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贡花灯为主题的奇幻灯光节，所以呢我把它称作是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这样一个色彩的代表。在欢乐谷的场馆当中，有3000万盏璀璨的花灯被安置在了场馆的各个角落，千年匠心，百年传承啊！上百组花灯由百位非遗传人采用非遗的制作手法，历时了3个月，纯手工打造。有别于传统的这个花灯的形态，新型的花灯造型非常的时尚，而且色彩缤纷，点缀着我们欢乐谷，描绘出了这种移步换景的花灯壮影。游客漫步在七彩的灯光之下，去享受着绝妙的灯影时光。除了传统的花灯形式之外，花灯艺人们还首次挑战高难度的制灯工艺，因为打造了5个大型的 LED 星空隧道，营造出盗梦空间式的主题沉浸式体验区，同时也克服了冰上制灯的苛刻的要求，打造了4组冰上花灯，炫彩至极，令人目不暇接，撩花人眼。同时呢，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国际非常超强的这个卡通 IP 就是史努比啊，也让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艺术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碰撞和交融，打造出了我们这个春天最走心、最新潮也是最美丽的五颜六色灯光展。同样多彩炫目的还有我们天津海河两岸的夜景灯光。当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河水融化，波光粼粼的河面映衬着七彩的灯光，也成为了刷爆游客朋友圈的一大场景。 很漂亮，很美， 世界中还有看到那个古建筑，觉得很好看。 这一次夜景的游览让我觉得更爱上了这个城市， 因为我们生活的那个在西安，所以说第一次到这个海河，给我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海河沿线的夜景灯光提升改造呢，是在从去年全运会之后是正式的向大家亮相的。那么在改造之后，我们海河沿线的夜景灯光从志城桥到柳城桥全程是10公里，涉及到了沿岸的设施有20公里，桥梁有12座，联动的照明节点呢有20处，所以呢这里的夜景灯光效果从摩天轮到大光明桥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大家知道我们天津海河上一共有多少座桥吗？目前从天津市区的海河干流之上的桥梁有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进步桥、北安桥、大沽桥、解放桥、赤峰桥、金汇桥、大光明桥、金府桥、直沽桥、海津大桥等等，而且每一座桥都有不同的风格和样式，有一桥一景的美誉。桥梁的样式不同，夜景灯光也自然有不一样的照射效果，所以如果朋友有机会的话呢，不妨到天津来，同时别忘了去欣赏一下海河风光夜景。其实随着春天脚步的迈进，天津春天的颜色还有很多，比如说雪白的梨花、绚丽的桃花和浪漫的樱花都会在春日当中竞相绽放，也欢迎全国的朋友在春日暖阳时到天津来一场赏花之旅。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会吧，拜拜。

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合肥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肥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播梁潇。要说到春天的合肥，用什么样的色彩来描述这座城市呢？可以说，在春天，合肥处处盛开着鲜花，用姹紫嫣红来形容这座城市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为大家推荐在合肥的3、4月份看花最美的地方吧。首先要说到的是樱花，可能很多朋友一提到樱花呢，想到的就是武大的樱花。在合肥一个国内顶尖的知名高校当中呢，也有樱花。在合肥科大的樱花算是家喻户晓了，科大是晚樱，大概呢是在4月上旬正式怒放的时候。从黄山路的科大大门进去，迎面而来的就是浸着花香和书香的樱花大道了，丝毫不比武大的樱花逊色。在樱花大道的粉红花海当中，还隐藏着一株绿色的樱花，100多株粉红晚樱和万红丛中一点绿，每年都吸引着很多的人去看一看。一来呢是为了看樱花，二来也是为了看一看这传奇当中的中国科技大学。当然合肥好看的樱花可不止科大这一处，市区的杏花公园虽然名字叫做杏花，可是这里呢却栽种了317株樱花，分别为中国樱和日本早樱两大类。除了看樱花，公园宽阔的草坪还是个放风筝的好去处，一边赏樱一边放风筝，别有情调。在政务区天鹅湖的南岸也是难得的赏樱花的地方，下面是天鹅湖金色的沙滩，上面是满树的樱花，在路的两边迎风摇摆，大片大片的樱花在天鹅湖边上绽放。周末很多合肥的朋友会带上孩子和老人在天鹅湖边漫步，就可以慢慢的赏樱花了。3月底4月初也是植物园白珠樱花的盛开期，在植物园入口黄石假山的附近，植物纪念园内都可以观赏到繁茂极盛的樱花，每年的花期呢估计维持在1周左右。晴朗的周末去植物园走走逛逛，再一起自主烧烤，体验一下户外的乐趣。说到樱花，还有位于长江西路上的蜀路公园，这里有1000株樱花供大家观赏，大部分呢都属于日本晚樱品种，花期呢相对要迟上1周左右，所以朋友们可要算好时间哦。大蜀山的西后景区呢也有几千株樱花。告诉大家一个最近的路线，就在合肥市动物园售票处的旁边，有一个大蜀山西廓景区的大门，进去不到50米就是樱花园，朵朵垂樱在旁，艳色无边。 在这里赏花拍照都是不错的选择呢。还有稍微远一些的，比方说南边的滨湖湿地公园，樱花林蜿蜒曲折，高低绵延，等到樱花盛开的时候，雨韵春意飘飘洒洒，一团团一簇簇，似粉犹雾，美不胜收。北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每年这里都会举行樱花节，今年的樱花节的时间是3月18号，20000多棵樱花树，40多种樱花，中国最大的樱花节和中国最大最美的赏樱园就在合肥非遗园。历时3年，非遗园的樱花无论是从花种还是树冠等角度，都和前2年比起来有了极大的提升。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合肥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说到春天，怎么能不提金灿灿的一片绚烂的油菜花呢？油菜花平凡普通不起眼，但是却因为集体的力量而被大家记住了，甚至爱上了它。一地的绿，成片的金黄，油菜花总有一种天然的治愈效果。看油菜花，一株两株弱不禁风，一块田两分地也不起眼，而当他们搂着抱着拥簇着，以团队的形式成千上万亩的汇聚在一起，那个阵势真是青春的大地黄袍加身。古围、古街、古居、古茶楼和古战场，肥西的三河古镇，油菜花大多都是当地农民自己所种，别有一番风景。春天另外一种娇艳夺目的花朵就是桃花了。说到桃花，就要说起合肥的三十岗了。三十岗的桃花在合肥可谓是小有名气，每年还举办桃花节。3月23号到3月底将是桃花盛开的最好的季节。还记得有一年三十岗第一次开放的时候，我和家里人就自驾过去了。那个时候桃树都没有人高呢，可是几年过去，这里的桃花就已经一片绚烂了。如果说不想去桃花节凑热闹，也可以去大蜀山西阔景区的桃花岛。桃花的品种有白碧桃、红碧桃、五色碧桃，还有一些经过嫁接的品种，一棵树上能开出多种颜色的花朵。每到春来，大蜀山西阔景区花市烂漫。四月的桃花岛，春风吹开了花蕊，千树万树的桃花团团簇簇，约上3、5好友在桃花园里凹造型，在桃花园里邂逅桃花仙子，当然说不定还会走上桃花运哦。长风的桃楼乡是一处新崛起的桃花源，千亩桃园和金色的油菜花田相映成趣，置身其中呢，仿佛是世外桃源。穿行在田埂的小道上，徘徊在花丛当中，品尝农家的土菜，可以充分的享受田园的春光。那位于肥东境内的岱山湖也是合肥周边主要的景区之一。桃花盛开时节，在青山绿水之间，梁园镇千亩桃花将生态湖光，观千亩桃园，买农家特产，吃农家土菜，一系列串联起来，形成了岱山湖独有的世外桃源的美景。春天的合肥还可以观赏郁金香，四月呢是郁金香含苞待放的时节。合肥的植物园有15万球、28个品种的郁金香，全部是原装进口，来自荷兰。在颜色上，红色、橙色、乳白色、淡紫色、粉色应有尽有。牛角大围23万株郁金香呢，绚烂绽放，包括人见人爱、奇景、玛雅这样的从荷兰引进的9个品种。荷兰大风车下栽种的4条郁金香花带，同时辅以南非的万寿菊、阳凤仙、四季海棠等花卉，形成了黄、红、橙、粉、紫、白这样的色带，呈现出梦幻般的美丽。和花海景观区的十字架道路以及荷兰风车景观共同营造了异域的风情。巢湖半汤的郁金香高地，地如其名，以自然山水之美还有呢花卉种植为主要的吸引力。郁金香高地呢，即郁金香基地、牡丹园、寒梅茶博园、莫奈花园、薰衣草庄园、书吧茶吧于一体。核心的景点呢是郁金香基地，种植面积大约50亩，处于中心地带，外围呢又有牡丹园、薰衣草庄园和寒梅绿茶种植区3条彩带守护，再外围还有千亩麦田，沿丘陵起伏，颇有欧洲田园风光的观感。合肥的春天还可以看牡丹，虽然说合肥的牡丹并不像洛阳牡丹甲天下那般闻名，但是也是有它神奇之处的。牡丹花呢，同样是四月观赏。合肥的三国遗址公园的万福牡丹园占地面积30亩，栽种洛阳红、状元红、 黑桃、黄蔻等牡丹九种色系，50多个品种，30000多株。还有就是天下第一奇花，巢湖银屏山的白牡丹，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观赏牡丹之一。每年谷雨花开时节，就会吸引千万游客前来观赏。天下第一奇花，一奇是牡丹的来历，在悬崖峭壁之上平瘠的石缝当中，突兀地出现这样一株枝青叶茂的牡丹，可望而不可及。二奇是牡丹的花龄，如果以北宋欧阳修的诗《仙人洞看花》为证，银屏牡丹已经有了千年的沧桑，它到底生于何年无人知晓。三奇呢是千年一貌，银屏牡丹虽然历经千年风霜雪雨，世间风云变化，就是不凋不败，不蔓不枝。四奇是它具有灵性，花的开与谢可以预兆着年成的丰歉，这就是银屏牡丹的神奇之处。好的，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赏花的好去处。春天已经到来了，可以说呢大家伙蠢蠢欲动的心也该放出来了。假如你这个时节来合肥，约上三两好友，带上家人，去看一场春花浪漫吧。